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28集。 原来这小和尚刚才是为了往他身上套绳索，被激怒的大蛇念念有词，有些柳条就伸得更长了，缠住巨大的纸币。他两眼瞪着蓝河， 我从东方来，陆逢一池水，水内一尊龙，九头十八尾，问他吃什么，专吃厚颜无耻的小鬼。 蛇嘴张得巨大。再说外头的军人和司空对话后，立刻找了属虎的年轻士兵，下达了进去后听僧人指挥，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惊慌的指令。这年轻士兵叫杨虎，他冒着雨跑步进来，一道闪电划过天际，公园有一瞬也照得雪亮。这一刻他看到了巨大的黑蛇，还有两个用铁锁拖着的黑蛇人影，可电光消失后人影就不见了，只剩下一条大黑蛇。杨虎忍不住咽了下口水，他胆子也算大了，但是据说怕蛇是人类的天性，蛇的行动悄无声息，袭击突然，人类的祖先就对蛇有十分的忌惮，也把这种忌惮随着基因遗传了下来。而这条蛇和普通的蛇还不一样，格外的巨大。这些天他们一直守在外面，执行任务当然不能探究真相，可是这一刻他无法抑制地多想，为什么一条大蛇要这样谨慎，还有和尚之前听到的奇怪声音，他接触到一个神奇的世界了吗？大屏幕中的男女主还在嬉戏，蓝天白云谈恋爱，和现场的场景完全相反，地上还躺了几个人。水浒震撼的目光从黑蛇上收回，还记得上级的指令，不敢再多想，跑到了不动法师面前。 哟，需要做什么？ 不动法师正一心二用，根本无法开口。司空代替他道，把手伸出来。杨虎的手上被写上了蛇字，司空把绳索连着一道包了胶套的符交到了他手上，匆匆说，攥住，站到这个位置，无论如何不要动。杨虎用力点头，而就在拿到符之后，他再去看时，现场就多了几道身影，正是刚才闪电时他看到的人影，还有一个老头，只是这次他看清楚了，其中一个戴着帽子，就跟故事里的无常鬼一样，一边躲还在一边说， 小心，小心他放毒。 杨虎只觉得脸都麻了，紧紧攥着符和绳子站在原地，接着他就看到大黑蛇张大嘴猛然一探。按理说蛇的突然袭击是很难避过的，但无常鬼不但躲开了，还用长长的指甲挠了一下大黑蛇，然后翻身骑在了黑蛇背上，大声道， 蛇皮。 黑蛇没说话，但杨虎总觉得他是无语的。而无常鬼虽然很恶心蛇皮触感的样子，但还是坐在蛇身上，紧紧用锁链勒着黑蛇。另一个提着剑的黑衣鬼双手握着剑就刺了过去，直斩黑蛇的七寸。杨虎眼睛瞪大，呼吸都屏住了，可是大黑蛇分明被刺中了七寸，伤口也有了焦黑，却根本不致命，甚至吃痛时一甩，顺势把无常鬼和黑衣鬼都甩得老远。被甩开了，无常鬼一看外衫都被腐蚀得有点破烂了，这蛇碰一碰都带毒啊，为什么这样呢？杨虎正在发愣，就见一白衣老头小声道， 开始吧。 杨虎甚至没反应过来，因为这一句很不像下令，直到司空大声道， 注意，开始了。 大仙也已经把那几个法师都救醒了，他们也没活动能力，只有一个能力，打电话叫人。大仙爷站回自己的位置念咒，心中有点苦，因为此时其实已经错过了柳十三的活子时了，但事已至此，不可能重来了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道， 赵雷将，赵雷兵，扬雷鼓，发雷惊，射五雷，急速行。 杨虎只觉得手心一热，他们手上的绳子好像刺啦刺啦泛起了电光。大黑蛇吟叫着半身直立而起，阴影笼罩了大家，让杨虎觉得下一刻就要被横扫了。他的站位其实是距离黑蛇最近的，但他记得司空的话，两条腿定死在原地一动不动。银色的电光顺着绳子在黑色的蛇皮上跳动，大黑蛇在草坪上吃痛翻滚，把铺好的还没生根的草皮都卷了起来，一阵烤肉的味道传来。就在这时，杨虎忽然感觉到这条蛇似乎朝自己看了一眼，看着杨虎头皮发麻。这条蛇就像有人性一样，不，与其说有人性，不如说有妖性，有智慧却很妖异。接着杨虎觉得酸胀之感从腿上升了起来，他想到老家有句话叫蟒缠腰蛇缠腿，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因为蛇不能缠腰吗？现在他却恍惚之间想到了，说的怕是蛇妖吧。杨虎不知不觉就坐在地上，手也麻痹地松开了符，电光骤停。他到底只是凡俗之人，虽然特意选了属相，架不住过了火子时柳十三的力量已经在攀升，人手不够啊，不只要人，而且得是能吃这碗饭的人。狼河想了想自己的身体所在距离，往后退了两步道：等等，我去。 想去换个身体来结账吗？ 柳十三抖了抖身上的绳索，猖狂的道： 去吧，生无常，来了保你变真鬼，往后就给我做厨子，告诉你，我不会给你工钱，也不会让你吃饱的，我要把你塞在石头龙宫的玉石缝里，只有做饭的时候能够出来一会儿。 大黑蛇咆哮着再一拍打尾巴，就见司空也往前一扑，扑街了，和杨虎一样双腿发软。杨虎是普通人，司空还差着师傅一截呢，这一下缺的就是俩了。柳十三能叫破身份，狼河也不惊讶，大仙爷都看得出来他是生无常了，他更在意现在缺了俩人，难道让宋福坛上吗？江河道长捏着手机，他也就手能动动了，是给弟子发了短信，却不知道能不能赶到，足以结阵。正是此时，两道旋风刮了过来，一只狐狸首先窜了出来，化作红衣少女拽住了司空手里的绳索，另一道旋风中走出的白仙扶了扶眼镜，也从杨虎手里接过了绳索，一收紧再次固定住了柳十三。大仙爷看到他们立刻道： 不行吧，你们两个。 胡七十九拿出个分装瓶，里头装的是金顶炉灰。 没事，我有药。 大仙爷没说话，金顶炉灰何等的药效啊，大仙爷都哑然了。胡家的还是胆子大呀，够狠的下心，依仗的就是你打死我前我也把自己医好了。大仙爷又看向白武，白武蚊子一样道： 我也是。 蓝河都看不下去了，这时候你霸气点不好吗？什么叫我也是啊？胡七十九一咧嘴，犬牙就泛着寒光。 大仙爷，这结阵怕是也不够了吧，还得有人痛击其弱点。 蓝河道：哎，你难啊，刚才斩气七寸都不成。指的就是刚才宋福坛那一剑。胡七十九道： 不是七寸，柳门修行灵性全部在头部，凡斗殴时我们都砸柳门的头，所以你看柳门基本不太聪明。 也不知道胡七十九是故意挑衅还是习惯性这样说话。柳十三听得大怒，狂暴地扭动了起来。 你大胆狐狸！ 胡七十九的爪子都要扎进泥里了才堪堪站住，勉强扭过脸问蓝河： 尊家那是什么话？有点意思啊。 蓝河说： 那个窦春亭的82年顶级灵判。 胡七十九盯着他： 啊，不好吧？ 胡七十九吃力地抓紧绳索： 这个时候不用更待何时啊。 你说的倒简单，你知道几百万要穿多久吗？等等了，我先拼命。 他糊了那么久才刚红而已啊， 没有存很多钱呢。朝真图是关二烧的也就罢了，灵判也烧掉，他不得赔呀？又不是窦春庭那样的富二代，随手就是几十上百万，这个钱能省就省不好吗？胡七十九无语，他不是不想说，而是没力气说话了，只能最后瞪了宋福潭一眼。他就觉得很离谱，明明是男朋友表弟的东西。宋福潭也无语，心疼小来这么节俭，想说别拼了，直接烧吧，却听白骨抽泣了一声，边用力边拽着绳子说道： 尊家，你别舍不得了，都是我的错。 宋福潭没说话，却不知发生了什么，他缓缓道： 不是我的错，你还是个孩子。 不是我的错。 白骨哭道： 我住着财神楼，却没有让尊家发大财，要为钱担忧，是我没有干好本职工作。 宋福潭无语了，蓝河头都大了，倒是江河道长躺在地上举手： 哎，我出钱你就烧吧。 他都觉得纳闷，这位来老爷居然是个生无常，已经很让人惊讶了。那以他在阴间的地位，在阳间为何会籍籍无名呢？若是他在阳间展露出些本事，赚钱还不简单吗？另外两位法师也纷纷点头： 哎呀，搞快点，搞快点啊！ 没看到蛇都挣扎成什么样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好吧，蓝河闷闷地道，他把那鲜红的钟馗画折成纸衣烧了。只见灵判化为纸灰，裹在他之前被毒液腐蚀的外衫上，顷刻间成了一件鲜亮的红袍。蓝河一身红衣如火，跳到柳十三身上，钟馗之力附于其身，他两手合拢了向下一撞，手肘砸在柳十三的头顶，看似轻飘，柳十三却轰然倒塌，头都在泥地上砸出了一个坑。蓝河攥拳又在他的头顶锤了两下，每锤一下，柳十三惨叫一声，身形就枯萎一点。胡七十九眼前一亮，尖叫： 尊家牛逼！ 江河道长微微颔首： 哎呀，后生可畏啊。 知道是生无常后，说话也不一样了。宋福潭同样感慨：怎么有人可以同时把白衣和红衣都穿得这么好看的？柳十三被困着只有挨打的份儿，心里已经是慌了，从和尚恨到老丧门，再恨到蓝河，十分不甘，却也只能大声道： 哎呀，服了服了，别打了别打了。 要是把他头打破，他这一身的修为可就全没了。蓝河看向白大仙爷： 大仙爷。 白大仙爷小声道： 规矩你懂的。 柳十三恨恨道： 那是要谈了。哎，我就此收手，绝不再骚扰你们，但你们也不能什么都不给我吧。这样，记一场，再让我把戏看完就行了。 他确实懂规矩，自己也退让了很多，这才是个诚心谈判的架势嘛。 还有。 柳十三看了一圈，不爽地道： 既然打败了我，那么日后你们就把我安置在这个生无常家里，受个供奉吧。 听起来仿佛他是受了什么委屈。什么呀，还是想让我当厨子？蓝河低声道： 你想太好了吧。 柳十三无语，一直未说话的不动法师缓缓睁开眼说道： 中央镇武桥位置因你泄露，为京城计待此桥建好，你需为我们守百年镇武桥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